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汪洋，洛阳人，北大中文系毕业，10岁出诗集，曾经是河南省文联年纪最小的成员，在深圳电视媒体工作过10几年，所拍作品获得国家星光奖一等奖等国内外重要奖项，现供职于上海某高校，业余时间写戏做导演，自得其乐。他给自己这些年的总结是胜利大逃亡。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汪洋。汪洋年少成名，他的成长史堪称辉煌，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之后的纠结和淡然，以及他所说的不走常规路的胜利大逃亡。汪洋，我知道你小时候就是一神童啊，很小就出了一本书，然后还有冰心的题字或者是写的序，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你的辉煌历史。 其实是当时是很小一点，因为我父母当时就是小时候让我背诗吧，背着背着然后自己喜欢就开始那个写作，但其实就是写顺口溜，儿童诗。当时自己是不会写的，但是我可能会找到那个韵律，然后自己就把它说出来，然后我妈就把他们给那个记下来。 嗯， 就上小学之后，后来就是被我那个老师发现了，正好当时那个洛阳就是我想想应该是80年代中期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上学那会儿6、7岁吧，他们那会儿开始搞文学社。校园的文学社，然后老师就把我所谓的挖掘出来 啊。80年代正是一个读诗写诗盛行的年代， 是开始让我就有意识去写啊。大概这样前前后后可能就是写了有差不多100多首吧，100多首， 真不少写。 但其实对小孩来说，怎么说呢？一开始还是挺开心的一个事情，后边有一段还觉得蛮痛苦的。为什么？就感觉是多了作业似的， 成负担， 成了负担了啊。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参加文学社了，就可以经常不上课。然后就可以出去玩儿。后来我又觉得这事儿，我也觉得反正也能找到一点乐趣。 嗯， 就慢慢的开始攒。当时是一个是我们就是我父母吧，他们其实一开始并不说特别支持我过多的参加这种社会活动 啊， 他还希望我的心思放在学业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在小学毕业之前，可能我也就不再参与这些事情了。 嗯， 但当时诗歌大概攒了100多首，当时的那个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个编辑我还记得叫刘玉贤刘老师，特别好。 嗯， 然后他看到了以后，然后他们当时说我们要扶植一批少年儿童的作家，然后就把我那个诗他就自己摘吧，他正好是那个责任编辑。 嗯， 然后就截了个册子以后呢，拿给冰心老人看了一下，其实没有写序，但他给我提起了一个书名，书名就叫为男孩子争气，是我的诗里边的一首，那个其中的一首诗。 嗯，还记得吗？怎么写的诗句？ 大概意思就是说它是有剧情的，老师们比较这个偏心这个女孩，对女孩好，是我当时的一个就是一个那个真心的一个感受。我们就觉得为什么老师，而且感觉好像比如说男女生打架了， 嗯， 老师肯定要偏向女生嘛，今天来看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但当时我就觉得很难理解。后来发现呢，说其实是因为人家女生比我们守纪律啊，女生成绩 比 我们好，还比较乖啊。 所以我们得好好的跟人家学，然后怎么着为南安的争气，就大概这个意思。 愤愤不平， 愤愤不平。 对，那是很天真的男孩子的这个心态啊。 是是。 就当时写了那么一本诗集以后，应该在学校里就成名人了吧？ 对，是，而且不光我们学校吧，等于是洛阳市里边 都是名人， 甚至周边。后来因为这本诗集在12岁前后的时候，当时成了河南省的作协的最小的作家。 哦，太牛了。 当然其实全都是我自己是懵懂无知的，都是老师和那个父母他们当时等于是努力的在推我这个东西，因为他文学社嘛，算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典型人物。 对，但是也得被推得动才行。那那会儿什么感觉，现在还记得吗？叫年少成名。 对， 应该还是挺有压力的。 我对，其实是有一点压力的，就是他给你带来的，我认为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后来我在高中就中学阶段的时候，其实就不太喜欢这种所谓的课外活动了。就当时做一个名人吧，怎么说呢，经常老师带出去还做做演讲啊，搞活动啊，然后到那儿好多人他都认识你啊。然后在京城大街上还有人就是哈尔滨 找你签名， 对，那个也没有签名，反正就是那种就是河南话来说，就是他们说哎王样王样，然后就是那样的。 那不是感觉挺好吗？ 但我自己其实太小的时候，你不会特别喜欢这种状态啊。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宁愿就是老老实实做个好学生就行了，好好的就是把自己成绩弄上去，其他的东西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喜欢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我觉得一直维持到大学都是这样。 那影响学习了吗？那么多活动 成绩都还是一路下来都还是蛮不错，一直是上的是重点的，也没有什么加分什么的，就是自己考上的。后来正好是北大过来招生，然后也是我们校长对我特别好，然后他就把我的材料给他看了，他一看说哎，这个小朋友那个成绩也挺好，而且又有文学特长，就是作为成绩优秀的 保送生是吗？ 对，保送生啊，成绩优秀的文学特长生就保送到我们那个学校 啊，就北大中文系， 是 是 理所当然的。就学了中文了。 是， 那这四年感觉如何呀、如鱼得水啊？ 没有没有，我们叫文科试验班，就是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系的课都在上，讲实话压力特别大，大二大三的时候甚至有很强烈的那种厌学的情绪，然后我就当时就干两个事儿，但是就除了读书之外，主要就是参加我们学校剧社，就是北大戏剧社， 开始玩戏剧， 玩戏剧， 觉得这个有意思， 是是是，就花了很多的心思，我们差不多一年一个戏吧，当时 业余时间都在那上了。 对，第二个就是看电影，就是北大的资料馆嘛，大概一年就把所有的当时主要的比较经典的美国的片子差不多就看完了，看完了之后就已经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开始找那些小国的片子，日本的、韩国的、伊朗的，就是发现自己的兴趣可能是全是在这方面。 其实等于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是到大学2-3年级的那会儿， 差不多是 才知道， 发现自己喜欢的是戏剧，喜欢的是文艺，喜欢的影视，包括喜欢表演啊。 你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哈。按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应该有很好的出路哈，留在北京或者是去到更广阔的天地。但是你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你毕业的情况，叫做逃离。 逃离是。 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啊？ 哎呀，怎么说呢？一个是总是觉得这四年其实学校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可能北京这个城市吧，当时总觉得没有那么熟悉，总是感觉陌生。当然这个心态我认为在很多年之后发生了一个逆转。但是当时一个还有一个可能觉得那会儿没有霾，但是我们有沙尘暴，我记得很清楚。 沙尘暴，对， 沙尘暴，就觉得空气也罢，还有包括那种工作的就是那种状态也罢，其实当时也投了简历啊，然后总觉得它不是你就是特别喜欢可以扎下根来的一个城市 啊， 就是那种心理状态。再一个，当时最主要的是我的亲戚，然后有家人，他们就说你要不去深圳看看，你有正好有亲戚在那边。他说你也投几份简历去尝试一下吧。 那会儿深圳还是改革前沿的地方呢。 是是 是, 是。 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去那边。 是是。 去折腾折腾。 我一过去当时就面试3家单位，我还记得很清楚，一家杂志，一家报纸，一家就是电视台。那两个其实当时也都通过了。但是我当时我自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因为还是写东西的生活已经不想再过了 啊，因为你写的太早了，体验的太早了， 写烦了。当时我就想还是能不能尝试做个影视的导演啊，当然其实最喜欢的还是电影啊，完了之后当然去了以后才发现哦，这个电视跟电影完全 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一回事啊， 不过有它的好处，就是当时我是参加的是一个综艺节目，可以写小品， 嗯， 也可以演小品 啊。汪洋，洛阳人，北大中文系毕业，十岁出诗集，曾经是河南省文联年纪最小的成员，在深圳电视媒体工作过十几年，所拍作品获得国家星光奖一等奖等国内外重要奖项，现供职于上海某高校，业余时间写戏做导演，自得其乐。他给自己这些年的总结是胜利大逃亡。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汪洋。听说你做媒体记者的时候哈，嗯，拍片的时候还是挺拼的。 嗯嗯， 2003年非典的时候 是 在现场， 是 一线 没错，我 怕被传染了。 我是深圳市首批进入疫区采访的记者。 嗯， 当时我们刚刚成立了一个频道叫纪实频道，我们有一个新闻栏目叫第一现场。 嗯， 然后呢，这个栏目就是当时是我们想象第一现场，那你出了事儿，你肯定是要在第一现场。深圳出了这个事儿以后呢，我是回去以后，后来是还主动跟我们领导说的。 嗯， 我觉得特别想去那个疫区采访一下，大概五个人，我记得五个人，其实分成两个小组，啊，然后就是在深圳的东湖医院，当时其实是我们的整个是一个隔离区， 嗯， 啊，进去看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自己不害怕，年轻吧，我在想， 嗯， 身体可能因为当时身体状态也挺好，嗯，而且我总是觉得这个外界的有些东西是被过分的夸大了。你真正的进入这个风暴眼中间，它往往是非常，那个， 相对平静的， 相对平静的。 嗯 嗯，进去以后确实发现事实也是如此啊，就是只是说当时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病毒是什么，但是你真说它有多恐怖吗？好像也没有。然后而且他们那些医生也都告诉我，其实没事的，他们可以就是医生有一种特效药，再加上你穿上那个双层的那个防护，其实是蛮安全的。而且那些医生他们自己，嗯，他也觉得没什么呀，他们毕竟是做这个工作的，虽然有点所谓的危险性啊，但绝不是外界夸大的那样，或者那种大家伙传来传去的那个状态，甚至包括当时有很多非常荒唐的嘛，比如说陈醋那种排醋板蓝根，其实没有，就是自己就是吃的好一点，增加那个抵抗力。我当时我还记得是我们是第一批进去的，采访了病人，采访了医生，甚至他当时把那个病毒萃取出来之后，我还拍了病毒。就是近距离大概是1米，当然就是穿了那个双层的防护服。 嗯， 而且医生们当时觉得，哎呀，有这个记者过来了，他们还特别开心，就好像看到了援军一样， 总算看见外界的人了。 外界的人了，他们觉得特别好，然后所以对我们也特别好。 嗯，你是近距离的看到了那个病毒长啥样？ 是，其实没有，它就是 放在一个容器里头， 放在那个 试管里头， 显微镜底下。 哦， 嗯， 不害怕呀？那么近距离的接触。一点都不害怕吗？ 不害怕，当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还是因为年轻嘛，而且总是觉得充满了好奇。嗯， 所以当年那些事儿也都没觉得是自己有多 没有，嗯， 什么肩挑天下多英勇，要去怎么样，包括你做的那个跑到哪儿去卧底，这些事儿其实有很大的程度是出于一个年轻人 是 觉得好奇的这些心态，想看看这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啊， 就是你从大学出来以后做了记者以后，我们后来就说其实新闻这个东西我很大程度上就是哎，发现这个世界和你想象的特别不一样啊，人的那种状态， 嗯， 包括就是当时是也是为了是拍一个片子吧，就是我们当时是做一个新闻片子，想调查这个深圳的，不是这个玩意儿没法讲，主要是讲二奶。然后他们其实全集中在那个城中村里边，然后我就想调查他们的那种生存状态，因为深圳这个城市特别好玩，它是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城市。 嗯， 这种流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外来移民特别多， 嗯， 第二个就是其实它上下的流动也非常快。啊，你会发现很多人可能很多，比如说女孩子，我就特别典型的，她白天还是个公司的白领， 嗯， 后来她可能在这个城市她待不住了，薪水太低，没法安家，然后她可能就进入了就是比如说二奶的状态。我就觉得这个群体其实它是存在的，我想去拍他们的纪录片。 你很难接近的，你一小伙子怎么混进人家圈子里啊？ 通过朋友嘛。 嗯， 通过朋友介绍，然后就去跟他们一块儿吃饭啊，打麻将啊， 嗯， 啊什么的，然后还 没被人揭穿吗？ 没有啊，输了几千块钱还， 成本还是挺高的， 成本挺高的，然后就开始 有些其实哎锁定几个人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说我能不能拍你啊什么的， 那不是暴露身份了吗？你要拍人的？ 是不是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 哦， 一开始就知道电视台记者，他们还觉得很诧异的，电视台过来一个记者，然后 那岂不是很难跟你掏心窝子呀？ 前提其实我觉得拍纪录片核心就是他对你要建立信任感。 对呀， 他们至少是觉得我做的片子对他们本身生活不会构成影响。我说我做的片子不是在电视台播的，纯粹是我个人好奇，我想做一个记录你们生活的片子，然后将来你们自己也可以留一份儿。等于是因为时间久了成为朋友了，其中有些人我认为是前两年是因为我离开深圳了才和他们失去联系，因为他们其实我认为代表了深圳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很多人他们就是刚过来，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状态就是放在里边啊，他只能在那个地方生存啊。其实这种城中村也是个很奇怪，就是您有印象，就是类似于广州那种握手楼，感觉脏乱差啊。但是它有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从社会学来讲，它实现了一种城市的包容性啊，外来的人口在这个地方可以在这栖身啊，然后它那个里边社会结构特别多元，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状态都有，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着迷那种状态，而且我觉得自己在那个地方里边以后特别自由，所以很容易交到朋友，他们也都彼此信任。 但是你的所谓正道上的朋友，会不会对你跟这些人成为朋友会有一些异样？觉得 其实他们都还好，他们倒没有真是觉得说，哎，你 或者你的家人， 当然家人他们是不知道的，包括我去非典采访什么的都没有跟他们说过，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正道的人他们反而是同行们，他们会觉得哎蛮有意思的啊。然后我跟他们解释，我就相当于是做那种田野的调查一样的，我想了解这个群体啊，二奶也罢还是什么样的人也罢，然后他们那种生活状态，所以他们很多人反而还挺羡慕，因为当时其实我们领导也是支持的，虽然不多，给你一点经费，然后你反正你这个月你就在里面拍片吧。 那你会觉得在这些人当中，这样的感受和你当年那么荣耀的，最年轻的这个作协成员的这种状态，这个反差还是蛮大的。 有 你会觉得没准跟这些所谓的社会底层在一起可能更自如一些，我这么理解。 是，而且您的那个感觉特别对，我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我特别喜欢市井生活，就是吃馆子我一定要吃苍蝇馆子。他们说苍蝇是两个意思嘛，一个意思是就是充满了苍蝇很脏，再一个就像苍蝇一样小，但我觉得在那个地方特别自如，然后就是看到周边很多人来来往往的，然后呢反而有时候还觉得蛮亲切的。其实我认为只是说我们对他们的那种市井生活有一种就是他者的眼光，因为我们不熟悉他们，所以我们往往去理解他们的时候会带着一种我们自身的一种偏见啊。我认为在他们自己那个社会和江湖里面是一个非常自洽的完整的一个状态啊，彼此之间的规则是什么，就如何保持距离，如何没有伤害啊，而且呢就是每个人就过自己的生活，你可以说是无法无天，然后我在那种环境里边我也觉得特别开心啊，反正就是深圳这种城中村，一个是人特别杂好玩，再一个好吃的特别多，每天其实是不愁能吃到特别地道的，比如说港式的茶餐厅啦，老粤式的各种小吃啦，反正还有因为是五湖四海的，另外一个它也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你能见到很多人啊，操各种方言的人啊，有湖南的，有江西的，有河南的，有东北的，那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因为都是宜宾。没有所谓的本地人，也有本地人，但是他们都觉得我要把房子租给他们吧，包租公包租婆就是这些人是吧，就跟那个周星驰的那个功夫电影里面那个猪笼城寨一样，你看他外边的景观是很脏的，但是你进去以后发现他那个世界他是自洽的，一点都不违和的，每个人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其实蛮幸福的，就是那种状态。 你没想着把你作协成员的身份拿出来写个小说什么的？ 我还记得自己上大学之后就再也不想提以前小时候那些事儿了。我觉得自己就想 做一个。那应该是挺荣耀的事儿啊，为什么不愿意提呢？ 也许是受这种所谓的庄子啊或者什么的这种影响啊，因为我等于是其实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当时已经把这些东西就是没有那么在乎。 其实是个挺出世的人。 对对对，是，而且出世的方式 比较清淡一些哈。 对对对， 不愿意活得那么积极， 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就觉得把自己放在一个市井生活里边，跟一帮人在一起，三教九流啊，然后就是淹没在这个人群中。我就喜欢那个诗，叫"茫茫人海中，自在一身藏"。 就是把自己藏起来啊。事实上，一直到2014年离开原单位之前，啊，我都觉得自己都始终是那个状态啊，藏在单位的一个角落里面。其实当时我做的工作还是蛮重要的，基本上是给市里边拍片子啊。但是拍完片子，别的人可能他们会他们的想法，我转身就走了，也不跟领导打招呼，然后自个儿回家看书，或者要让那个三五好友，然后我们就自己出去玩儿。 闲云野鹤嘛， 闲云野鹤，心态上我觉得一直都是这么一种心态，闲云野鹤的心态，嗯，超然物外，所有的一切都不管，我最多感兴趣的就是我的专业， 嗯，可以理解为因为你年少成名，很早就尝到了出人头地的滋味，所以物极必反， 是物极必反啊， 可以这么理解吗？ 或者说，就是从小对这个成名这个事情，就是的确，我后来发现自己没什么兴趣了。没什么兴趣， 品尝过它的滋味了， 是 也就那样， 也就那样啊， 发现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 对，没错，嗯 啊，看来这是年少成名的另一个副产品。 成名其实还有一个，它意味着你不自由， 嗯，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你就发现它不自由，你要创作不自由， 嗯， 还有一个你出去可能到哪都有老师管着你， 嗯， 啊，然后就安排你每天这个干这个干那个， 嗯， 啊，另外很多人认识你。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自由。 嗯，可能说话表达也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是是是啊。 嗯，你得按一个成名的正面人物的形象去说你该说的话。 是是 是, 是。 所以我理解你的逃离。 嗯。 包括逃离北京。 包括逃离北京。 对，包括到了深圳，在一个这样的单位里头哈，其实自己把自己边缘化。 嗯。 都是跟年少时的经历有关的。 都有关啊。而且也不喜欢跟别人讲我是北大的啊，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可能这两年大家伙才开始说这个。我记得当年我们领导有时候介绍别人说，哎，这个是我们这边的导演，他是那个学校的，然后我还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啊，提起来我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这个学校就是当时我会觉得这个学校跟我也没什么关系，而觉得不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儿。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在电视台工作的十几年，汪洋的经历颇为丰富。他说，我用自己的方式挥霍了青春，也没有耽误业务成长。但要命的是，曾经以为跳入滚滚红尘可以洗去身上的书卷气，但某日蓦然回首，却发现骨子里的轻狂捐介依然熠熠发光，于是他选择了离开。这在他是又一次的胜利大逃亡，这一回他会逃向哪里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汪洋，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